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市气象台预计，这一场降雨过后，北京的雨水会短暂停歇。不过，展望后期，未来一段时间内，偏南暖湿气流还会经常北上，给北京带来频繁的雨水，意味着往年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也将提前到来。据了解，参加北京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本科提前批 A 段录取志愿征集工作的学校共有69所，招生计划543人。七月起，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重点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职业病危害基本情况普查工作，普查工作将于年底完成。暑期游园高峰即将到来，市公园管理中心预计接待游客300万人次。北京市整治无名路专项工作完成，1006条无名路完成命名。位于丰台区南苑路西侧的大红门早市，至今已建成十余年，从事批发业态。该项目将于今年8月15号关停。从市教委了解到，社会大课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新校区一期工程今年初封顶，预计明年上半年竣工。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在这次的演唱会上，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崔健演唱了一首后来在年轻人中风靡一时的《一无所有》。他后来被誉为中国摇滚第一人，《一无所有》也成为中国摇滚乐的开山之作。 我曾经问过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样就好。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近日发文，决定自2018年10月1号起全面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最高法10号通报，近五年间，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123万例，限制1222万人次购买机票，458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文，要求对于偶像养成类节目、社会广泛参与选拔的歌唱才艺竞秀类节目，要组织专家从主题利益、价值导向、思想内涵、环节设置等方面进行严格评估，坚决遏制节目过度娱乐化和宣扬拜金享乐、急功近利等错误倾向。近日，国家发改委发文，要求取消电网企业部分垄断性服务收费项目，全面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加快落实已出台的电网清费政策。记者从北京市工商局获悉，由丰台工商分局率先创新研发的自助取照系统，于今年下半年有望在全市各工商分局推广。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在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过程中，加装电梯成为呼声很高的现实需求。丰台首批外挂电梯完成验收，即将投入使用。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东风丰田思域因发动机缺陷宣布召回，共计294511辆。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遗憾是错过，是来不及，是那年赌气没给出的拥抱，是编辑好却没有发出的那段话，是嫌累没坚持学下去的乐器，也是没有勇气牵起的那一只手，是年少时候无法看到未来的怯懦。那今晚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遗憾让你一直无法忘怀呢？欢迎你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与我留言互动。 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疯。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下了一夜的情节，那段年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我的离别你的泪。给过你的吻还在老地方，就算老去容颜依然不会变，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经过多少风吹雨打还记得，有过的爱情还在老地方，就算无关心意依然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欢迎收听九六九车舞飞扬，本期做客九六九车舞飞扬的嘉宾来自三菱北京凌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年九六九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北京凌顺店的总经理赵波，非常高兴能够来参与这次访谈的节目。 新年九六九，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北京凌顺的销售总监啊，我姓董，叫董年金。 他们向我提前透露了三菱今年即将发布的新车三菱一哥。 作为广汽三菱来讲，应该是连续这几年会有不断的新的产品投入到市场，今年呢也是等于是广汽三菱轻轻打造的一种小型的 SUV。 这个车型呢是介于目前销量非常好的欧蓝德和三菱的跨界的小型 SUV 劲炫之间的一款定位的产品。车型外观很时尚，而且作为这个车型主打来讲，它应该是延续了三菱原有的 EVO 的底盘的话驾驶这块的性能优势。因为这个车型呢应该是在去年的年底，我们应该是到日本到现场去进行了一个试驾啊，就是它的这个车的操控性啊是非常的好。 因为目前的这款车呢也仅仅是刚公布了名字，刚刚在国内露出了它的真容，具体的上市相关的内部的说明暂时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其实目前呢它这款车从我们来看，这个车它的定位人群应该是偏向于年轻人，或者是积极向上的咱们这个城里打拼的青年人为主。 喜欢三菱一定是看中了三菱的四驱系统以及强大的 SUV 阵容。 其实对于三菱来讲，它的核心技术就是能够被广大车友喜好的，其实就是最核心的是它的四驱系统。它的不管是哪个板块的车型，从进口的帕杰罗到目前销量比较火爆的这个欧蓝德，包括之前的劲炫，还有这个现在马上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个一哥，其实它的核心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它的四驱性能，这也是三菱的一直这些年发展起来它的核心的技术。 目前店里头呢，三菱的最主打的车型呢，其实依然还是欧蓝德荣耀版，就是2.0的两驱的五座的车型，还有2.4 这个四驱的精英版的五座的车型啊，这两款是店里头的主力车型，还有我们的劲炫，然后还有我们的帕杰罗，啊，这个也都是三菱的强大的 SUV 的阵营。 北京凌顺非常清楚选择三菱品牌的车友想要什么，为此他们专门打造了一个俱乐部。 我们这个凌顺店在这个销售这块成立之初，也是在第一时间跟车友进行了很多的这种自驾游这种合作，也同时在基础上，我们作为凌顺店也是专门的成立了我们凌顺越野俱乐部有限公司这一个独立法人的结构，来跟车友一起去组织了很多这种应该也算比较出名的活动吧。像曾经带车友也穿过这个无人区啊，包括每年我们都会有这种大型的这种长途自驾的活动，应该是从去年开始，然后我们这个俱乐部活动也带着咱们车友走出了国外，所以我们作为凌顺来讲，也是希望，通过我们坐车这个平台，能够跟更多的车友大家一起去玩用车，然后玩车，还是大家一起去享受这种自驾的生活。当然，我希望更多的三菱车友到我这个平台来，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可能不一定非仅仅有三菱车，咱有其他的一个车型也可以，咱们一起，去共同去交流嘛，去看看祖国的一个大山大河。其实这个平台是大家可以共享的。 凌顺打造的车友俱乐部可不仅仅是开车自驾玩一玩那么简单，他们会针对客户的兴趣开展不一样的培训，让车友在快乐中学习驾驶技术，在活动中各有所得。 近期会有一个，因为夏天到了啊，海边的活动，包括出这个渔船出海打鱼啊什么的都会有，这个海滩的沙漠的驾驶培训都会有。谈到三菱车嘛，我们的俱乐部的活动一直离不开这种多路况的培训的这种内容啊，因为这也是所有的买了三菱车大部分客户最需要的一块的内容啊。然后再往后呢，肯定呢有一个年度活动啊，这个呢具体的活动还在策划中，但是呢可以简单的透露一点，应该是西藏或者新疆这个方向。然后呢今年的出境游在下半年甚至到年底不出意外还会有，所以说这是几大亮点活动了，或者说是传统活动啊，年度活动，还有这出境的这种跨境的活动啊，这都是惯例了。然后呢还有呢日常的一些活动，你比方说到店的这种新友回家日啊，爱车讲堂啊，还有这些个红酒啊，雪茄呀，这种品鉴会啊，然后还有一些针对我们这个刚才所提到的可能荣耀版的这些客户，或者说是2.4精英版的客户啊，我们北京周边的近郊游啊，或者说是1到2天的短途游，也会多频次的，一个月最起码1到2次的开展啊，这个是我们整个俱乐部的一个规划啊，基本上是从车，从客户本身，从这个人啊，我们全方位的去满足他的各项需求。 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凌顺希望搭建的给咱们这个车友爱好者的平台，应该是更丰富，内容越来越丰富，体验度越来越高， 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你曾有过什么样的遗憾让你一直无法忘怀？听友蘑菇头留言，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和那个我喜欢了很久的姑娘告白成功后，我竟然和她牵着手只待了一会儿，我很遗憾没有能拥抱她，没能多看她两眼，因为那个晚上真的是太美好了。我想当初那些单纯的美好至少也曾经经历过吧，既然已经过去，就将它留在心中吧。那也欢迎你继续就这样一个话题与我互动。 偏心，你真的偏心，感情为何你从不提，是什么原因爱会有距离，等候你却没有回应，多心